想你。这晚我又想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轻轻阙歌，轻轻阙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歌是黄品源演唱的《狠不下心》，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孟庭苇带来的《把它换作你》。今天曲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阿牛带来的《我在不远处等你》，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潘越云演唱的《你是预留海走的风》。 你说今夕如昨，倘若我认你还是爱我依旧， 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我总是在那条路的巷口遇见你，你任由那头长发轻轻飘在风里，在小小的如此的甜蜜，低着头依偎在他的怀里，一片忧愁悄悄飘落我心底，究竟谁独占了你的美丽？今天我又在路的尽头看见你，冷冷的雨却淋湿那天你的甜蜜，

谁的呼吸像潮起潮落，用默默的身影一句句的隐没，窗帘长了耳朵，说不定录下来那句广播。 我是为你而来， 袖手旁观。 李健的《为你而来》之后，我们继续来欣赏那英演唱的《默》。这首歌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歌。 到底年少 少时过前程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周而复始，结局还是失去你。 整个世界都属于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那个地方，那个你，推荐单位河北文艺广播。 前段时间我读到了河北著名女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偶香雪》。小说通过一个叫香雪的小女孩，反映出上世纪80年代初山里人对山外世界的向往。小说中写道，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7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1分钟，这短暂的1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人们像过节一样盛装打扮起来去看火车，香雪总是第一个跑出来。书中这个给香雪和大山带来冲动的四等小站的原型就是野三坡百里峡火车站，那时它是太行深处通往外界的唯一希望。如同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预言，在火车站通车3年后的夏天，野三坡百里峡真正以景区的面貌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如今的野三坡早已摆脱了曾经的不便和闭塞，曾经的一条铁路被以高速公路为主的路网所覆盖，辐射周边的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大中城市，2小时城市圈已经形成。便捷的交通让人们可以迅速从喧闹的城市生活中脱身而出，享受宁静恬淡的山水风光。野三坡早已不再是铁凝笔下掩藏在大山深深的褶皱里，而是成为了触手可及的城市后花园。城市的发展让人们远离自然，而又以另外一种方式亲近自然。有网友发文回忆道，曾经一到周末，北京开往百里峡的火车上全是人，坐着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在拒马河撑竹筏、骑马、吃烤羊、喝啤酒，那是多么闪亮的日子。如今那列绿皮火车还在野三坡的青山绿水间奔驰，虽然早已不是人们的出行首选，却如同岁月的立体存照，记录着无数人的青春时光。时间且慢，就让我带你回到那段旧时光，遇到那个地方的那个你。 还记得那份风景，还记得那个地方，那是我们相遇的地方。 还记得那个歌谣。 大家好，我是大鹏，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邀请你和我一起诵读经典。微信搜索诵读小站，12月31日，我们用声音来跨年。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离别也许便没痛苦再荡漾。在这路上心已绝望，像牵灵魂游荡，谁令这刻脚步徘徊乱撞。在这路上心已绝望，像牵灵魂游荡，谁令我心悸哑哑。

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经典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之前的那一首呢是孙悦的代表作《哭泣的百合花》。千年阙歌这一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潘玮柏带来的《我对天空说》，孙燕姿《哈尼哈尼》，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潘越云演唱的《来生相守》。 当时间走过，当爱情也走过，我只有自己面对自己的痛。当回忆结束，当等待也已结束，我只有自己走完自己的路。我不愿回头，也不敢回头，就算明知路已走到尽头，我不愿再想，我也不敢再想，难道只是不愿春梦一场？听春风吹过，听秋雨飘过，那万紫千红 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